为何寻花花不已，离别留一月回中。一月一轮回，相思醉，此卷花我悲，往事可畏，此花此叶已难回，枯枝不经春风吹。他写着相思锁心门，落花似无根，我生恨悠悠芳草恨，怎么不上春？恨守春梅多一日，相思长一寸，情花枯了根，落黄昏。他日芬芳尽，却无痕，回忆锁心门，一转不过身。一场微弱缘分情多深，花此夜已难回，枯枝不经春风吹。他写着相思锁心门，落花似无